但你又冇諗住好撚大啊！一個成年人食三份先飽啊！一個正常嘅成年人要食三份先飽，咁咧我想知嗰份嘢幾細份。但係佢真係有印度米煮俾你食，印度米好貴。 不過賣完廣告，我哋翻翻轉頭。哇、啊！咁咧就講緊係去飲嘅經驗啦。 係啊。 咁咧食完第頭四道菜。嚇、啊！咁咧其實每道菜咧講緊乳豬鴨一嚿嘅啫喎。 係啊。 咁嗰啲咩大子啊，唔係即係嗰啲叫大子花枝片嗰啲，你都係食一份嘅啫。係 啊係啊。 即係蟹鉗嘅食一隻，你唔會食兩隻蟹鉗。 邊有兩隻食㗎？屌你啊！ 你跟 住 然後嗰啲， 我話俾你聽，你講起食蟹鉗，我同我講個經歷俾大家睇。我嗰陣時咧喺茶樓做過喎，咁話説咧，我個師傅叫高佬，即係茶樓嗰、那個即係師兄啊。咁咧，我哋喺茶樓咧，你知食即係我哋做僆仔嗰陣時，即係做 part time。最想係食咩咧？哇！有刺食，有嗰啲花枝片成最好噶啦！我話俾你聽，酒樓咧臨埋尾嘅時候咧，你咪好興嘅，筆一殼嗰啲餸，睇下邊個要嘅，冇人要咪筆翻落個碟度拎走嘅去飲嘅時候，咁咧阿高佬就教我喎，阿九護士，你突然間出去收蟹鉗嘅時候咧，就睇下有冇人要，一冇人要即刻收走。咁我見高佬好撚快手啦，睇有冇人要，一冇人要即刻收走啦。到我嘅時候，屌你老味，隔離個麻甩佬即刻衝出聲攞辣椒蟹鉗，但我冇得食。我谂住屌你，后屘多捻咗一个，仲问我食，屌你！ 啊，就系咁啊！啊，即系咧食到第四味咧，跟住然后就四味之后就离刺啦嘛。 系啊， 跟住然后离刺我已经唔想食啦。 系， 即系好饱啦，已经觉得，即系好似头先咁样，哇，一个叉烧饭， 系 好饱啦，已经。 梗系饱啦，屌都食唔落噶啦，而家。 即系其实冇嘅，即系其实就系个胃就系装咁多咯。 唔系年纪大咗系咁，系咁，即系。 我谂唔系冇。唔係食唔到， 係年紀大咗啊！ 冇咗食慾， 唔係冇咗食慾。細個你嗰啲食撚咗落去，你真係俾白粒消化咗之後咧，就轉化成能量用咗去。而家大咗，好老實講啊，有幾樣嘢我話俾大家聽，機能衰退。以前細個成日都諗屌閪，真係噶！哇，屌你上咩屎堂？哇，喺扯旗嘅時候，會咩屎書都趌低起。哇，成日諗住點樣冇邊時個屎忽咧？點樣揸隔離個阿豬女個波咧？屌你老味，點樣去買龍虎炮 咧？所以咧，成個古仔咧，其實係咩？其實咧係個慾望啊，即係咧以。即系咧，我想讲机能衰退咧，其实就系食欲同性欲，主要系 男人就 系 咯。 我头先讲食欲嗰个部分咧，這个你已经唔觉得嗰啲所谓好食嘅嘢好矜贵嘅， 系 即系好似我今日咁样去虾仁度食个虾饺咁样，咁然后咁无聊嗰啲咁贵啦，即系佢60蚊四粒咁样。 系我上次食俾人呃啫，我上次俾人呃。 你谂下15蚊一粒，咁你入口你觉得哇，应该都惊为天人咁，其实都系好普通。 咪又系咁咯， 即系虾饺就系虾饺啦。咁然后你就觉得原来而家要俾好多钱，先可以去做翻一样普通嘅嘢出嚟。 系， 即系 anyway， 咁啊唔好讨论呢啲旧情怀嘅嘢啦。我真系想讲咧就系，就算佢咁贵，我食落口都系觉得系咁。 系，咁我咪同埋食得唔多咯。 我已经唔觉得咧，哇，好兴奋啊！即系以前你唔系咁食嘢嘅时候，你有时谂唔够胆食日本嘢都有一个原因噶。 系因为食得多啊嘛。 唔系，你唔可以尽兴。 系啊， 你成日你觉得入到去可能啊叫三碟叫四碟啊，咁你就觉得哎呀好贵啊咁样。 系啊系啊。 咁但系而家你叫三碟，我饱咗。 饱晒啊！屌你，唔系因为钱银嘅问题啊。 我而家食咩都冇错。 系啊，因为嗱，我话俾大家听，点解以前唔敢食日本鱼生啊？屌你老咩！十几岁拖条僆仔去食，佢同你差你十零碟，闲闲地啦，啱啱先？你而家上次阿宝宝龙，我同阿宝宝龙去金座食，阿宝宝龙喺度叫人，我话你唔好玩嘢啊，未必食得晒。佢唔系啊，叫多啲。我话你唔好玩啊，鱼生拎唔走啊，你翻屋企臭啊，大佬。佢唔系啊，叫多啲。我话你再唔好玩嘢啊，讲真一句，而家食到嗱鱼生四件三文鱼，塞捻咗差唔多三分一啦。之後嚟多幾件壽司，揞埋落去差唔多，嚟多兩件嗰啲乜撚嘢炸蝦，屌你飽！即係唔係講笑，再呃呃唔落，即係唔係唔想食係呃唔落啊，大佬。 或者係咁樣講，就係、是、咧，我就冇咗一個慾望咧，係要將自己咧 fill in 到好飽嗰種感覺，因為如果飽咧，其實難消化，嗰晚都係辛苦。 瞓唔到咯， 係瞓唔到咯。 唔係，同埋細個好撚快肚餓㗎，屌！ 而家唔係啦嘛，而家食完啲嘢咧，覺得 食完個早餐起碼飽撚到三點。屌你老母！麦当劳早餐饱捻到三， 你唔好讲性欲啦，你讲性欲啊，即系你咁样细个，喂唔使啦，你使咩睇猪女啫？你俾条牛脂裤磨到都扯旗噶啦。 啊，唔系，同埋一样嘢，你觉唔觉咧？以前咧，嗱，机能衰退咧，你有一样嘢好得意啊！我喺35岁以后啊，真系啊，我喺35岁之前，我同人倾嘢，只眼咧净系识透视人哋件衫嘅啫。 同女仔傾生意，永遠就係諗住哇點樣揸佢個波啊，佢會唔會受我溝啊？而家唔係，大家好針對件事嘅基本。 唔係，我三十歲已經係咁啦， 你進步過我啦，屌！ 即係我如果已經覺得上個禮拜有個女學生 係 上我屋企學嘢。 哇！你有冇溝嘅？ 都靚女嘅，都靚。 哇！喺大唔大波先？ 但係咧，成件事，我都覺得以前咧，我要好多嘢要克服嘅。 係。 第一咧就一男一女啦，喺間房度啦。咁佢係靚女啦，咁啊身材都捐好，樣貌都捐好。 佢冇噴香水咧？ 佢又冇噴香水。 呢個女仔識做嘅。 咁然後咧，但係佢仲係個有錢人。 唔係你應該嗰日點咧？筍哥，你著條孜然啊，牛仔靴啊，唔著衫啊，皮褲嗰啲，屌你老味！ 成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初頭都會覺得都有少少嚟克服，即係咁後來其實咧，成個過程同你一樣咧，好 factual 嘅，要處理的問題就處理了他啦，咁然後咧要教他盡心教啦，咁人哋俾錢你做嘢啦， 啱啊啱啊， 咁我都冇其他。 喂，但係你間房咁細間，你點擺兩啲凳落去？ 得噶得噶， 冇逼咯， 唔係分兩間房，佢喺我間房度做嘢。 哦， 咁樣我 咁咧你點教嘅？ 唔係，咁首先喺我間房我講咗一次先，咁然後佢喺嗰邊實習咁樣。 哦， 咁我就會咁睇咯，就係呢個原來以前咧，好似前幾集都仲講緊性張力 啊！係啊，而家冇張力。 幾個禮拜之後冇緊張力啊！ 而家真係冇張力， 張都冇力啦，仲張咩？ 即係而家真係冇張力。 即係我想講咧，就係又唔會完全冇嘅。如果嗰條女可能著低胸上嚟咧， 冇胸，屌你老！ 唔係咁，你可能著話二十二歲咁樣， 係 卅六寸胸做低胸噴香水咁樣 啊！ 有唔同啊嘛， 唔係佢上嚟就唔係嬲，佢上嚟就唔係嬲，你教書上嚟就嬲你屌閪啦，屌你！ 一路練緊 boy follow me 嘅時候變咗 fuck 嘢 follow me 噶 啦，嗰日上嚟嬲屌啦，屌你！佢再 講就我仲想講咩咧？就係即係咧，當我機能推到樣之後咧， 係 你其實咧嗰種 心態都會改變嘅， 心態改變，你同埋咧待人處事咧唔可以話進步咗，平實咗。 啱嗱，我想講一樣嘢，筍哥。以前我機能即係我以前身手好啲嘅時候咧，我讓任何問題，等於我嗰陣時喺澳門做嘢，我身手唔係最 fit， 但係起碼嗰陣時當宅，我解決任何問題，第一係諗咩咧？暴力直接啊嘛，嗱，人係點解用暴力呢？暴力係一個最直接嘅手段，亦都係令你產生最大嘅即係 麻煩， 唔係令到人啊對方啊產生最大嘅即係心理印象、肉體印象嘅方法。我打你一锤，知道嗰样嘢你唔做得啦嘛，系咪啊？咁我最直接嘅呢个方法，咁咧我嗰阵时谂乜都用呢个方法，最直接谂咩打佢先，谂都唔好谂，即系第一个反应就系咁，我唔会用软手段嘅。但系而家唔系啦，机能衰退嘅时候会谂下用咩软手段去到完成呢件事，大家嘅损失系最低嘅。 又或者调翻转咁讲，就系、是去到一个年纪咧，你个价值越嚟越低嘅时候咧，你根本谂手段嘅必要都冇埋。你想想你以前昔日的戰場已經不見了， 咁係， 即係咧，好似話你其實簡單啲講話，如果你一隻你可以雙手掟十二支飛鏢嘅，但係你個身邊都冇標靶， 屌你掟嚟把撚， 所以你其實咧，你有戰鬥力都要配合你，你有戰鬥力嘅時候，同時有戰意，同時有戰場，三樣嘢起埋一齊咧，你先會產生作用嘅，好似咁樣，有時都幾得意嘅，即係後生嘅時候嘅我個攝影嘅能力係最高啦，影相嘅意志係最強啦，影相嘅欲望亦都系最高嘅， 系。 咁但系咧，影相生意系最少。 啊，咁啊系， 系冇得意啊。 系系。 到咧，我而家影相欲望唔高啦。影相嘅戰意唔高啦。影相嘅能力高壯。但系咧，影相嘅生意都有多咗嘅，但系咧，我个欲望已经唔喺度。 啱。 系啊，即系咧，就系如果咧，其实即系咩系命运咧，就系。 唔系等于我哋而家年纪咋？你通常咧沟到嘅靓妹都系啲老坑沟到噶。 是 即係有錢老坑溝到，但係有錢老坑唔會屌到好多 Q 噶。你後生十零廿歲，哇！屌你一切要十 Q 啦，大佬。 真係有時都好後悔嘅。你諗下，如果十二三歲或者十三四歲，喂嗰時候咧真係你話扯就扯。 係啊，屌 冧就冧咁樣。 哇！屌你一日屌十零 Q 啊！你打飛機都打六七次啦，屌。係 啊，即係呢個經驗真係好多人都 share 到啊！即係咧可以打六七次飛機， 係啊，真係打六七次飛機。 哇，可以打六七次飛機，哇！而家梗係唔得啦。 即係一年就打，一年打六七次。 咁 你聽我講一句説話，嗰陣時咧，我買手錶呢句説話，鍾永倫講嘅。咁咧，我好後生要買萬年曆手錶，因為我睇咗呢句説話嚇。咁咧，佢就話。

米蘭昆德拉相遇新書啦，撲街開頭就係想強姦人。第三本就係呢、這個啊嗰、那個叫做啊村上春樹，村上春樹我買咗佢一系列，即係買曬佢未睇嘅書翻嚟睇，唔係打車輪就係抄嘅，唔係抄嘅屌阿婆。 真冇用啦，即係咧呢啲嘢咧，其實仲係呃到我哋上一代。 係。 佢同我呢度冇太感覺。 係。 即係講緊話咩食屎啊，咩強姦阿媽啊，呢、這個同阿咩我老婆係大嫂啊。 係。 真係冇感覺。 冇啦，因為我哋而家嗰個， 我覺得唔刺激， 唔刺激啦。因為我哋而家嗰個資訊太多啦。 唔係，同埋咧，我唔覺得呢啲係禁忌。 係 係。即係你 even 你話一般，你平時翻工梗係唔會講啦。 屌你實，唔係你除非做鹹蛋公司咪咁講，你唔真係同你老細咁講。喂，老婆，我冇仔俾一齊玩。 同埋咧，現實嘅生活咧仲刺激。呢、這個近排先聽到個 friend 講話，佢老母。偷咗老闆專櫃桶，偷咗1000萬。 哇，唔係啊！ 跟住然後後來俾佢個櫃桶裏邊湊咗張相，佢老母喺黃金區岸攬住條馬喺度。 唔係，我想再翻個故仔先。你朋友個媽咪穿佢老細櫃桶1000萬。 係啊，跟住俾人打人啊，坐監啦。 啊！ 跟住然後到坐監嘅時候咧，跟住後來俾佢老豆啊， 喺 櫃桶度湊到佢老母張相。 係、 啊。即係攬住條仔張相。 啊！唔係條仔後生老坑嘅。 後生仔嚟， 我想問下佢老母穿咗人哋1000萬，做乜唔走佬啊？ 我係貼仔，就係貼嗰條仔。 咁撚戇鳩。 即係裏邊，不過算啦，因為咧，我擔心有人聽得明，知道呢個故仔，所以我唔再講啦。 明白。 即係咧，現實嘅世界咧，其實比起嗰啲所謂故仔， 仲刺激。 係咯，即係嗰啲咩午夜之夜行，聽到阿媽同個大水手吊閪啊！ 係啊係啊，已經係唔刺激啦。哇！你有睇《午夜之危》 有，我偷你本書。 係哇！你本書攞翻嚟啊！屌你媽！ 因為我覺得啊，我覺得冇乜特別，因為 唔係以前睇《午夜之危》哇，真係勁到嘔啊！大佬， 即係你譬如話以前譬如話 我想講下《三島由紀夫》嗰本書。 以前咧打過一次飛嘅係咩咧？就係睇呢個呢個都睇讀頂住睇到打飛機。我咧唔知我講先，有一段係講咧嗰個咩永寧公主， 系 咁样咧就 系 阿康熙个妹嚟， 系 就原来佢中意玩 SM 嘅， 系啊系啊， 咁咧就当阿韦小宝打佢嘅时候，佢突然间叫好， 系啊系啊， 哇！你想起嗰个意象嘅时候咧，突然间觉得好扯，其实打紧小飞机，之后咧你连嗰啲咁，即系以前连嗰啲桥段咧，你睇到你都觉得哇几特别喎， 系啊！你睇而家电脑屌你有更特别嘅都睇到啦， 即系而家咧，我谂系虽然你话欲望，即系咧去渲染欲望嘅嘢好多啊， 系。 但是真正對我們內心有一種刺激，令到我們頓起波瀾， 是 真的一點都沒 有，沒有 是的，我不會覺得現在那些橋段很悶啊，很新一點啊， 沒有塞過手榴彈，我的坑都引爆了， 有些就太核突的不敢看，之後呢譬如說有一條是說什麼一路搏又搏搏一下，然後一路個仔咁樣捐出嚟嗰啲咧， 係咩？ 係啊，唔敢睇 啫。咁堅啊，攞嚟曬好啊，細佬，屌！ 太堅啦！ 哇，你咁堅啊，真係想睇下喎，大佬。 即係咧，我覺得冇，即係而家反而咧就叫做咩返璞歸真，中意睇靚女。 唔係喎，我中意睇豬跑啊！而家屌，唔係即係我哋喺呢個社會上邊，而家真係少咗一個嘅，即係呢啲咁嘅禁忌，好似你話齋，同埋互聯網爆發咗之後咧，有一樣嘢就係資訊太多嘅時候。嗱，以前我哋吸收資訊就係、是、嗱書本有啲資訊已經係 select 過俾我哋，我哋係吸收啲資訊，去到將啲資訊排列過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而家我哋係揀喺 internet 裏邊揀選一啲我哋應該吸收嘅資訊嘛，因為啲資訊太過荒謬好咯， 都講緊話，即係以前就話而家呢個世界咩道德淪亡，而家心諗係。你連道德淪亡的感覺都冇咗，所以其實就算呢個世界更道德淪亡都好啊，你然後你就覺得我 唔係我講一樣嘢啊，阿筍哥 亦作如是觀啊， 道德淪亡根本就冇噶啦，屌你睇下，屌你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你講道你同我講道德淪亡都唔使講 啦，即係真正咧啊，我知道有一點啊。真正的道德淪亡咧，要嗰個道德真係影響到你自己嘅，即 係 話曾蔭權咁樣，佢加電費，只要你送電啱膽冇問題，我話知你有推送啦，但係你仲要之後你冇加，你冇加電費啫， 啱啊！你加電費 我就覺得你真係道德淪亡啊！ 啱啊！屌你， 係即係咧呢個世界好多嘢都道德淪亡， 係， 但係咧嗰啲道德淪亡其實影響唔到我， 啱， 因為 咁就唔係叫道德淪亡啦，影響唔到我就 嗰啲嘢，第一我知道係好多係假嘅， 係， 第二咧就係即係我有能力判斷到佢真假，第二就係。我亦都覺得， 其實好低手嘅。 唔係，同埋一樣嘢，我覺得你話道德淪亡，我覺得兩睇嘅，等於當年呢個埃及啫嘛。埃及嘅皇室阿哥同個妹結婚一樣啫。即係你話你而家睇道德淪亡嚟㗎。 唔係，佢哋有原因嘅，即係佢哋文化裏邊有古仔嘅。不過呢個唔講啦。不如扮嘢成日扮嘢唔好。 係啊，係啊。即係但你喺第二個角度睇，佢係遺傳咗最好嘅 DNA 嘅。 所以我覺得好，即係咧喺呢種呢、這個機能衰退裏邊咧，我想咧，其實咧，原來我哋咧去明白人哋嘅時候咧，我哋係需要好多背景嘅。 係。 佢話以前咧，我唔係，即係我以前有老闆，唔係我以前好憎老闆。我覺得老闆咧有時佢攞大份，我攞細份。 係。 後來我而家先明白做老闆嘅風險有幾咁大。 係。 咁然後人哋咧拎條命出嚟搏嘅時候，日日都睇住盤生意，腳都震埋，即係打開盤冇幾千蚊，我完全明白佢啲嘢嘅喎。啱。我就係諗緊點樣成行偷懶啊咁樣。 啱啊！啱啊！啱啊！ 咁我而家大啲，我又明白。咁咧以前咧，我就覺得咧，老師咧一定係我學生嘅，即係咧會覺得啊，佢哋係為咗繼續好偉大咁樣。我而家大個咗之後， 喂，份工嚟嘅啫。 我真係明白，即係自己咧，如果企嗰個位都唔會咁做。 啱， 係啊，即係好多時候真係要交氣咯。啱，呢個我亦都明白咧，即係呢個世界咧本身其實好多嘢你係需要一個好，即係譬如好似我而家機能衰退，我明白啊，點解有時你見到啲人係總係？冇你咁鹹濕嘅咧，即係以前細個覺得自己好變態 啊嘛。啱啊啱啊 就係佢冇鹹濕，係佢曾經都鹹濕過噶。 係。 不過今日已經唔可以再鹹濕。 啊！等於我一樣。 所以咧，我就覺得咁我就開始慢慢明白啦。即係然後你慢慢咧就會越大，咁你會失去更多嘅嘢。 係。 你嘅朋友啊，身邊嘅人唔見咗啊，咁有時。你就見到又出席一個朋友嘅喪禮啦。 不過係啊，屌真係呢個。 咁然後你 即係年紀大咗，有幾樣嘢會做啊。中年的時候你會成日參加呢個婚禮，到你年紀大咗成日參加葬禮。 然後咧，你就可能咧，我未必夠膽講話，我好多嘢都睇得開。 係。 但係慢慢咧，即係呢啲嘢咧，係會令到你對呢個世界執著咧， 淡化咗， 少咗。你唔再執著，因為你覺得人哋都會冇啦，你唔會可能有啦。 啱啊啱啊。 即係有冇乜嘢你係可以成日都有嘅。啱。所以都係大家講得啱啊，即係珍惜而家現在。 同埋一樣嘢發覺咧，我哋機能衰退咗，但我哋嘅腦裏邊嗰個即係活動範圍，即係嗰個活躍性高咗，同埋我哋睇嘅嘢係透咗，透徹咗。雖然我哋機能衰退咗，但我哋嘅智慧多咗。 係啊， 呢個係真。 即係同埋而家， 同埋我哋運用軟手段會多咗。 同埋品味亦都唔同咗啦。 係係係，當年 以前可能係中意啲複雜啲嘅嘢。 係，而家中意啲好簡單嘅嘢。 中意簡單嘢，即係咧，可能係有啲食物咧，以前都唔係咁死啱手。我近排好咗啊嘛，即係咧，我以前唔中意飲紅酒，完全唔中意，我好撚男人對，好似杯屎水咁樣。而家慢慢飲咧，有個朋友同我講， 你咪飲啲貴嘢啊！屌而家， 公司大抽獎，我抽。 屌你！你飲啲平嘢㗎，飲屎水咁啦。 你聽我講先啦，佢好笑啊！佢話呢個 你頭先講個名 字。賴嘢添。 我幫你剪啦，佢有一個字。 佢話飲紅酒咧，就要靠想像嘅。 係。 跟然後咧，我話：屌你吹水啦！我咁樣。跟然後咧就我後來咧就翻去咧抽到支紅酒咁啊，開咗嚟飲啦。一路我 friend 飲，咁啊喺度攤個落，開頭飲係好酸嘅。 係。 擺落咗之後，佢嘅酸味冇咗啦。 唔係要 beef 嘅靚嘅紅酒。 咁啊，個幾鐘。 係。 酸味已經唔見咗啦。 係。 剩翻落嚟咧就係 咩名啊？啤酒。 佢又唔係提子味。 唔係咩名啊？啲酒。 我唔知啊。 下次拍個酒簽來看 看，然後呢這個慢慢就覺得我不覺得是提子味， 是 其實是有一陣醋味， 是 其實是醋味， 是 因為發酵了， 是 我就喝到醋味，我喝一口然後呢你就在個肚子裡面就在那去想像這個是一個提子酒，那你想像一下，你不是想像那些，你想像第二些東 西， 是其實那個過程裡面呢就是你那裡想像第二些東西，然後呢你跟著覺得很輕鬆這樣其實就支酒一啲都 唔飲嘅，靚嘅葡萄酒係咁嘅。如果再靚啲葡萄酒，嗱你嗰支係中價葡萄酒啊，再平啲嗰啲真係屎水個味啊！ 四百零蚊到 啊，貴嘅葡萄酒又點咧 ？Beef 咗之後咧，就有啲靚嘅葡萄酒會有一啲嘅朱古力味啦，有啲再靚啲嘅葡萄酒水果味啦，煤炭屎味啦，另外我飲過就有一啲嘅雲呢那味都有。即係佢可以啊，好 complicated 嘅， 好複雜嘅。 啊，但係就一定要係啲好貴葡萄酒咯。即係點解你當年唔中意飲葡萄酒？因為你飲啲平嘅咯。 係。 即係等於有啲人真係買西裝，佢話哇，我唔中意著西裝。西裝都嗱，我識有一個朋友嚇， 啱啱先結婚冇耐啊，即係我係冇去佢婚禮嗰個咧點？佢、我唔中意著西裝，著西裝唔舒服嘅，梗係啦，你買啲平西裝梗係著唔舒服啦、你試下買啲貴嘅西裝嗱。有一個牌子我好推介大家，如果真係好想買一件西裝著成世嘅，你真係要買呢個川寶九零 ，Tom Dickerson。Tom Dickerson 嘅西裝，Easy Miyake 係咪 ？Sorry，Easy Miyake。川寶九零係 Tom Dickerson 定 Easy Miyake？ 好似 Easy Miyake， 好似 Easy Miyake， 唔記得 Tom Dickerson， 好似 Tom Dickerson 係咪 ？Easy Miyake， 川寶九零我知 ，Easy Miyake。你買 Easy Miyake 嘅西裝，我話俾你聽，真係著成曬，同埋好舒服噶。佢嘅 cutting 亦都好平實噶，即係唔會話哇古靈精怪呢度突隻袖咯，冇噶。 建議大家係想揀件似樣嘅西裝，著起嚟增加自信心嘅 H&M 啦。啊，佢啲西裝做得好好噶。 唔係貴 啊， 2000蚊又 係啊，有交易啊。 即係有時覺得冇嘅到。即係有時買件衫靚啲，著上身精神啲咁樣，又係有啲人會讚美下你嘅。 係係，同埋好舒服㗎。你見有啲衫係著得你好舒服，但係個 cutting 亦都好靚㗎。啊，同埋 H&M 啲西裝係 OK 嘅，著得。 所以多啲去 H&M， 我諗住都係買多幾件恤衫。我覺得買一兩件都幾舒服。 係啊，去多啲買啦。同埋勸大家啦，到你機能衰退嘅時候，就盡量睇呢個世界就開闊啲啦。 都唔係嘅，因為逼住你開闊，因為你冇咩想要。 啱。 唔係，或者係你再到你你會帶住一啲後悔，因為你覺得原來時間係會過咗去。 係，同埋一樣嘢啊，我哋嗱，你係唔要細路噶。你已經 planning 唔要細路噶啦，咁我亦都係唔要細路。你發覺一樣嘢好得意，你嘅資源唔會淨俾下一代噶嘛。即是你的資源會在這個時候用完，你就會想一下想得到的東西在這個年紀，你四十多歲，你再要拿多些你 沒能力，即是你跟我 說啊，九護士可不可以住山頂，想都不用想，不行了，現在即除非你中了樂彩，中了樂彩不行了，對不對？幾千萬住不到， 不行 了，想都不用想。就有些東西你想得到的時候，在這個年紀你已經得到了，那是令到你有什麼更加可以富裕的，就是心靈上面的即富庶，即這個是我在这个年纪机能退化跟大家讲。 好，讲完了。 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